在我身边，相对无言，默默的许愿，对爱的依恋，牧场的炊烟装点着草原，爱相拥着暮归的少年。在我身边，把我的手牵，牵着我熟悉不变的誓言。高高的雪山祝福我们，爱在这一刻永恒永远。在我身边，把我的手牵，牵着我熟悉不变的誓言。高高的雪山祝福我们，爱在这一刻永恒永远。山。